就是受塔树影响，咁而家大老山公路九龙出口左转翻去钻石山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隧道方面咧，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正常噶，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啊，除咗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咧就开始车多。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咧，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打出“外争主权，内情国策”等口号。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男子乐队 Fresh Life， 今晚7:1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张凤平。 12月20日朝早8:11啊，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千禧年代》，我是张凤平。今日咧就是立法会选举的第二日啦，仲有一啲点票工作咧，仲系进行当中噶。咁所以千禧年代今集会有特别安排，我咧就会留喺度同大家跟进住点票嘅情况。至于萧乐文就会喺会展嘅点票中心，帮大家访问下不同嘅候选人同埋当选人噶。今届嘅立法会选举咧，总共会选出90个嘅议员，包括40个嚟自选举委员会界别嘅选举。結果已經全部出爐啦，30个嚟自功能團體的選舉仲未有結果嘅。咁至於地方選區都已經係出咗結果嘅咧，就係會揀20个議員，任期咧由出年1月1日開始，為期4年。嗱，選舉之前好多人都關注啊，今屆嘅投票率係點嘅咧？逐個界別同大家睇睇先。地方選區的投票率是 30.2%， 功能界別 32.22%， 至於選舉委員會界別就是最多了 98.48%。 接下來跟大家看看大家都有票的地方選區選舉的點票情況又是怎樣。10個地方選區每個選區會有2个立法會議員，所有的點票已經出爐，逐個區跟大家看看當選人名單先。港島區，港島東咧就1号嘅梁希同埋3号嘅吳秋北當選。港島西區1号葉劉淑儀同埋2号嘅陳學峰當選。九龍區分咗3个區，九龍東咧就由鄧家彪1号同埋2号嘅顏文宇當選。九龍西方面咧就有1号嘅梁文廣同埋3号嘅鄭永信當選。九龍中咧就1号嘅李慧瓊同埋2号嘅楊永傑當選。咁新界區又點咧？過往咧都係選民基礎最多嘅一區嚟噶。今年咧就由往時嘅新界2区咧就變咗做5个區，逐個區大家睇睇啦。先睇新界東南啊，呢個區咧就由2号嘅李世榮同埋3号嘅林素慧當選。新界北 就由一号的张欣宇和二号的刘国芬当选。新界西北呢就一号的周浩鼎和二号的田北辰当选。新界西南就是二号的陈恒斌和三号的陈永恩当选。最后看埋新界东北啦，就一号的李子敬和三号的陈克勤当选的。除了地方选区的选举之外，功能界别的情况是怎样？地方选区当选人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交给在会展点票中心的萧乐文和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的心声了。 好，麻烦曾凤平，现在在点票中心这里，我们来选委会界别和直选的议员的结果都已经是公布了。投票率都刚才讲到是 30.2%， 讲的是整体投票率。其中在直選選區入邊咧，九龍東的投票率咧就係31.62個投票率方面，咁啊見到啦，即係嘢都公布咗結果啦，就係鄧家彪啦，一號鄧家彪啦，同埋二號顏文宇咧係當選嘅。而家喺我咧隔離咧就正正有鄧家彪喺度啊。 係，你好，先 生。鄧家彪，你今次嗰個嘅票數咧，見到係攞到65,000+票啦，第二顏文宇就係64,000+票啦。你點睇今次你自己攞到呢一個嘅成績咧？票數方面？ 其實呢個都是意料之外，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工聯會的確喺九龍東扎根好耐啦，亦都歷屆嘅立法會選舉我哋有參選。近呢兩屆其實個票數係冇咁高嘅，因為第一，第二就係我哋個區細咗而家，係啊，即係以前咧加埋整個黃大仙，咁而家黃大仙有20個細嘅小選區咧，即係區議會嘅小選區撥咗去九龍東。所以其實而家今日嘅九龍東係比即係一屆之前咧係細咗即係冇咗1/3個大概個人口，咁但係個票數都有60,000+，咁所以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好開心啦。亦都代表咗多咗市民係支持我哋啦。咁當然背後就係我哋嘅義工啊團隊出好多力啦。 今次咧見到喺個投票率方面啦，整體投票率先咧就頭先講到話30%左右係即係同過往嘅選舉嘅投票率比咧就唔係一個高嘅數字啦。譬如2000年嗰次係相對低嘅投票率咧，當時就有43.9%。呢一個嘅投票率即係同歷屆比嚟講咧係相對低啲，對於你嘅選情會唔會有可能係有利嘅一個因素咧？ 我相信呢個同即係嗰個社會氣氛少咗政治嘅對抗，亦都少咗過去反對派啲即係頭面人物嘅參與咧，係有關係嘅。始終選民都係會比較即係習慣去認人咧，佢可能認識嘅反對派嘅頭面人物都冇參與啦，或者個黨派都唔參與，咁所以嗰啲即係慣常嘅支持者部作選擇咯。咁但係當呢個立法會正式運作，第一就本身咧，大家會預期咧立法會少啲政治爭拗，但係始終都會牽涉到好多可能有嘅民生問題啊、發展問題有關嘅工作，甚至係言論。我相信久而久之咧，市民對於新界嘅立法會嘅關注咧係會提升。如當中如果唔同嘅觀點嘅議員，甚至係黨派係出現一啲唔同嘅睇法咧，我相信就會刺激到市民更多去參與。因為始終有人諗，譬如話喺稅務上，我哋工聯會提出話要加多啲，可能對即係利潤可能係賺得多嘅，要將加税。咁有啲唔同意，咁其實久而久之呢啲都係一啲值得討論嘅。公眾對於民眾，我相信會即係多市民係會喺新嘅制度之後咧，係增加個關注。 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個策略係咪都係你哋預期之內咧？ 甚至我覺得比起碼九龍東咧，比我預期之內係稍好添，即係超過30%。咁其實呢個係已經有人話啦，你今次嗰個嘅投票，如果去到2019年。建制派攞嘅票，你攞到咁樣已經好叻，但其實超過咗。咁所以其實比我預料之外係稍好，但係當然都未得啦。 即係代表咩？頭先你提到話， 因為有啲人會話，有啲人話，反對派好多認識嘅反對派嘅人或者黨，佢冇喺呢個選舉裏面出現啦。咁所以佢素來支持者部唔出現咯，支持者唔出現，於是部唔投票咯，或者唔知點投咯。咁然後咧，有啲人會睇死咧，你建制派19年嘅票都未必攞得翻啦。咁但係好明顯唔係啊，超過咗啲啦。 所以我話嗰個嘅最終嘅投票嘅人數或者係數字，比預期係稍好。咁但係當然希望撇開政治嘅爭拗，撇開黨派之爭，市民多啲參與嘅立法會點都冇事。 這個比你預期稍好啦、 嗯、 你覺得是多了一些過往不投票的人出了來投票，抑或是過往屬於另一個陣營可能非建制派的人都轉投你們呢？ 我相信要有些學者去做研究，這個我就自己是未有一個很好的判斷出給你、嗯、原因是正如我們自己的票都增長了，那增長了是睇住咁講啦，唔投票過去一直唔投票嘅人覺得啊，香港而家平穩啦，我覺得啲嘢係傾緊正經嘢啦，啊政策嘅嘢啦，咁我走出嚟投咯。定係開始有啲人係個諗法唔同咗咧，咁我都希望係有一啲嘅研究出到嚟嘅。咁始終呢啲都係指引住我哋未來做市民工作或者係政治工作都係會重要嘅參考。 睇翻你其實喺選舉日之前咧，就已經話係即係焗急㗎啦。即係講嘅話選情唔錯， 係啦，選 點解會有個咁嘅即係策略咧？即係投票都未開始， 唔係策略嚟嘅，真係一個感受嚟嘅。 係 點解？原因主要兩個啦，第一就係、是我哋唔肯定究竟有幾多市民會出嚟投票啦。第一、第二就是我哋九龍東嗰個嘅候選人數的確係正確，而且嗰個光譜啦，或者嗰個主張亦都係五個都會有唔同。咁亦都有一個我哋認為我自己咧，覺得係較有競爭力，起碼同陣營競爭力嘅，就是、謝偉俊支持嘅一個女新人啦，啊加上專業人士，咁呢啲種種原因都係構成我哋會競爭，係啊，同埋始終係接棒啊嘛，唔係話我係希望連任咁樣有個已經預期得到嘅支持，所以係我嘅團隊競爭， 係同可能個選舉氣氛被形容相對淡靜。想即係令到大家覺得個選舉係大家旺啲咁，唔係同人有關係。 咁當然我哋梗係希望多啲人投自己嘅票啦。但係我諗最關鍵就係九龍東都夠唔夠候選人，而且係較有競爭力。咁而家時候出翻嚟都唔係弱啊。咁所以我哋認為用選情嚴峻係比較準確。 頭先你講到嗰位我估啦，係咪就係講 李嘉欣？ 李嘉欣啦，咁佢睇翻佢嘅票數咧，就係12,000+票，同你62,000+票都好一段距離喎。你仍然係即係都覺得可能喺選之前仍然係對你嘅選情可能有啲威脅嘅。 正如有一啲嘅民調就話我喺呢一區裏面機會明顯較高，但係出到嚟我同顏文宇係爭好少。咁其實我哋自己嘅判斷就係、是。始終喺呢次嘅選舉裏面，大家都係愛國者啦，唔會懸念啦。咁有啲人會諗，咁我未必一定要揾傳統路自豪愛國愛港嘅團體，我會試下新嘅愛國者，冇可能政黨嘅歷史啊、包袱啊，有啲新選擇都唔出奇。所以我哋對於啲未知因素，我哋好謹慎。 啊，報一報先，因為有個最新嘅結果就係功能組別金融界方面嘅結果啦，就係陳振英當選嘅。咁啊，講翻事就係功能組別金融界方面有出咗結果啦，就係陳振英係當選嘅。頭先你都講到啦，繼續同阿鄧家輝傾啦，講到係另一位就係講緊顏文宇啦，你同佢嘅票數都唔係爭好遠啦，見到呢一、這個其實係咪你哋即係中間係有一啲即係可能當中都涉及一啲唔同嘅地區裝腳嘅，係咪有一啲分即係所謂配票嘅情況？ 我哋就各有各嘅擅長啦。我可能喺全港嘅工作位知名度稍高，但係阿文宇係做十幾年區議員，那個扎根同埋民建聯的確係多區議員好多，所以我哋坦白講，大家都係當新人啦嚇。未試過喺九龍東係投位，咁所以我諗大家都係力爭嘅啦。咁雖然我哋會咁樣講係良性競爭，但係都會力爭嘅。 另外最後都想問你，今次睇到整體啦，所有參加選舉嘅非建制派候選人啦，都可以用即係全軍覆沒去形容啦，冇一個係成功當選。呢、這個係咪都係你哋嘅期望？ 有啲驚訝嘅，係啊。咁譬如有一啲會知名度好高嘅非建制身邊，我哋所以佢根本就係泛民。 或者以前冇人會懷疑到原來三號，咁但係都咁樣，咁係意料之外，所以就我相信最重要對我哋嚟講，贏只係一個起點啦，或者嗰、那個即係當選呢個起點。最關鍵就係點樣透過未來四年嘅工作，真係不驕不躁，要好謙虛咁樣真係做一啲成績出嚟，令到市民係認同呢個制度，實現咗香港民主。呢、這個先係要我哋今日當選人最重要嘅事。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咁啊，鄧家彪咧就係、是、九龍東選區嘅當選人啦。咁啊，亦都係講緊咧就係票數方面咧就係62,036票，咁就係九龍東直選選區入面嘅第一個嘅攞到最高票數嘅呢個選區嘅一個當選人。咁啊，另外方面咧就講翻咧即係選委會方面咧，除咗地區直選啦，選委會方面咧其實都已經咧係出曬結果噶啦，喺較早嘅時候，40席咧都係出曬結果噶。咁啊，其中咧係梁美芬咧就係、是、成為選委會方面咧嘅票後啊，被形容為就攞到1,348票。咁另外張國軍方面咧就攞到1,342票，係即係緊隨其後啦。另外有一啲嘅其餘一啲參賽者咧就係、是、落敗咁，包括有盛志文啦、黃子謙啦、陶海明啦、馮偉光啦、盧維斯等等嘅人士嘅。咁而家喺我嘅旁邊咧，亦都有嘅有一位嘅選委會嘅人士咧，轉頭咧就會再同佢去傾一傾噶啦，咁樣咁啊。好啦，咁今日講翻咧，整體咧，今次就係、是、成個立法會選舉咧，就係153人咧，就係、是、競逐90个议席嘅。講緊咧喺選委會方面，40席咧就51人咧係出選嘅。咁啊，而家喺我旁邊咧就有劉志鵬喺度啊。劉志鵬咧就係、是、今次選委會界別入邊咧其中一位嘅當選人啦。咁啊，早晨， 早晨。 係啦，咁啊，你自己個票數咧就攞到成1,214票，在40人裏面排21位嘅，點睇今次你自己個成績啊？ 票數差唔多啦，即係呢個就都幾接近我最早期即係、就是、預測自己嗰個攞票啦。因為我係一個獨立嘅參選人，又係素人啦嚇，即、啊、係、就是、然後我就冇政黨啦，亦都冇唔同嘅即係團體嘅嗰啲。嗰啲背景嘅，所以變咗係喺攞票嗰度咧，就我肯定就唔會係攞到好高票嗰堆啦。 喺選委會界別其實拉票方面咧，因為始終一個新嘅界別啦，喺接觸你哋啲選民方面有幾大難度咧，或者喺拉票方面成個情況，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喺度？ 有難有易啊！嗱，好處就係咧，就選委會唔同嘅界別咧，佢都按部就班咁樣係就組織咗啲見面會啦，咁當然我哋裏面就跑到我哋就不亦樂乎啦，呢、這個就係、是、但中間係好有好處，即、就、係、是、我哋見到佢哋，佢哋見到我哋，咁當然咧就唔係話真係好深入，因為始終都係一堆人見一堆人啦，咁好多時就係佢哋有代表嚟見我哋啦。我哋就表達一啲即係好簡短，可能2-3分鐘講完就算數嘅政綱咁樣啦。咁所以呢度係有啲即係缺陷嘅，咁因此就各出其謀啦。我相信我自己就比較蝕底，就因為都係獨立人士啦嚇，而家就冇話好似政黨啊或者嗰啲社團咁有咁多嘅網絡啦。咁但係中間我都要揾一啲自己相熟嘅當然我自己嗰個社區服務啦、公共服務裏面都有好多年嘅時間，我坐過好多委員會嘅。咁都係多謝呢啲，即、就、係、是、我哋即係喺社區服務，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其他服務裏面嘅即係朋友啦。咁通過佢哋，然後就叫做聯絡到相關嘅專業團體啊，然後有機會同佢哋傾深入啲嘅。 嗱都要公布啊，先台上面都公布一啲即係功能組別最新一啲當選人嘅資訊啦。咁先報翻先，就係、是、有鄉議局方面劉業強嘅當選，另外金融服務界方面咧就李維宏咧係當選嘅。咁啊再講一次，就係鄉議局方面係劉業強當選，金融服務界方面李維宏當選。咁仲有咧，而家話旅遊界都出咗成績咯，就係、是。 姚柏良咧係當選呢一個嘅界別嘅咁樣。咁啊，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就係見到今次嘅即係喺選委會方面啦，有啲人形容為即係當選嘅人咧都要顧及成個中央嘅利益啊，或者即係有人形容為國家隊啦，所謂嘅外界咧都有啲即係一路傳話係咪有啲所謂祝福嘅名單或協調咗嘅名單？你自己即係而家即係當選咗啦，你自己睇翻成個出嚟嘅成績係咪真係有，或者你自己了解咧係咪有所謂嘅祝福名單喺背後嘅？ 我就真係認為冇嘅，其實都唔係認為啦，而係即係大家可能呢個都係一個想法啦，即係我哋跑到咁上下咧。因為其實51個參選人選40個係好難，即係我哋自己都模擬咗好多次，好難整到40人名單。咁會唔會有啲指引啊咁樣咧？咁或者有啲朋友會揣摩一下，即係咁其實唔容易。 好， 係冇嘅其實。最後， 劉志凡呢、這個可能轉頭翻嚟咧，揾你再講啦。其實我哋8:30之後咧會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揾你再傾，先將時間交翻俾張鳳平。 唔該曬，蕭立文啊！啊，頭先咧就見到蕭立文已經係同九龍東嘅當選人鄧家彪傾過啦，亦都咧就揾咗選委界別嘅劉志鵬同我哋咧傾過，大概佢哋個感受係點啦。轉頭咧，我哋有8:30翻嚟之後，千禧年代會繼續跟進住立法會選舉嘅選情個結果，以及咧繼續揾唔同嘅候選人當選人傾偈嘅。轉頭再繼續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20个议席结果出炉，传统建制政党候选人在10个选区都胜出，部分人票数大幅领先，最高票数的5人来自民建联。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全部落败，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和民建联梁希在港岛东选区当选，两人首次晋身立法会。在港岛西选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成功连任，民建联副主席陈学峰就首度当选立法会议员。新界东南选区由民建联李世荣和专业动力林素慧当选，两人首次晋身立法会。民建联周浩鼎和实政圆桌的田北辰就在新界西北选区成功连任。新界西南选区民建联陈恒斌成功连任，工联会陈永恩在这区首次当选。民建联刘国芬在新界北选区成功连任。香港新方向张欣宇在这区首次当选立法会。新界东北选区民建联陈克勤成功连任，新民党李子敬亦在这区胜出，首次晋身立法会。报称民主派的前立法会议员黄成志和民主思路黄永浩双双落败。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在九龙中选区成功连任，九龙城区议会主席报称无党派的杨永杰亦在这区当选，李慧琼获95,976票成为票后。民建联郑永信在九龙西选区成功连任，西九新动力的梁文广亦在这区当选，首次晋身立法会。曾任立法会议员的冯检基就落败。至于最后公布结果的九龙东，工联会邓家彪胜出重返议会，民建联颜文宇亦在这区胜出，首度成为立法会议员。立法会换届选举，乡议局功能界别由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连任成功，他取得119票，他的对手沙田乡事委员会主席莫锦贵取得35票落败。刘业强当选之后说感谢在选举过程中支持他的人，又指自己在选举期间走访20多个乡聆听意见，未来5年会努力为新界人发声，希望新界人安居乐业。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嘅特别节目啦，咁凤萍就会系喺直播室呢度同大家跟进住个点票嘅状况，而萧乐文咧就喺会展嘅点票中心嘅。啱啱咧都同萧乐文咧就系见到佢喺点票中心嗰度咧，就同到喺选委界别嗰度赢咗嘅刘志鹏喺度倾紧嘅。咁啊，究竟咧佢哋仲有啲咩可以继续倾咧？萧乐文，交个时间俾你啦。 係啊，唔該曬張鳳平。咁頭先咧就同劉志鵬咧一路係傾緊啊。咁啊，再講多次啦，劉志鵬就係喺選委會呢一個嘅界別嗰度咧係當選，咁就以票數嚟計咧就1214票，40個人士當選入邊咧排21位嘅。咁繼續同劉志鵬傾啦。你覺得譬如你今次成個即係選舉入邊啦，你點樣去發揮你自己嗰個背景啦，或者你嘅背景點樣比起其他嘅即係候選人嚟講係優勝咧？ 我是一個歷史學者，我在大學教歷史，主要是中國歷史和香港史，這個是我一個挺重要的背景。同時我又是很多年在社區地區工作，我做了十幾年分區會委員，8年區議員，加上我在很多政府的委員會裡面就做會員或者是做主席啦，咁樣，咁於是我又即係等於係我都掂咗好多即係社會事務，咁於是我就即係一邊係研究香港，一邊係我就去服務香港，咁夾埋一齊咧，就變咗對香港認識咧係比我諗一般人會深啲，我會從一個根源去問去睇呢啲問題。 頭先都問過你啦，有冇一啲所謂即係必保名單啊嗰一類啦，咁你就感覺上即係或者你意見應該就係冇噶啦，你覺得就係、 是？我覺得冇咧，我都係選委嚟，我都係選民，我冇收到任何指示。係當然。 Okay. 另外我知道當然呢個好搞笑啦，即係有啲團體話：哇，禮拜六告急啊，因為冇呢張名單都唔知點樣選，大家要坐低再傾，或者即係自由發揮。咁我覺得成件事咧就即係顯示到今次嗰、那個。完善選舉制度咧，都係幾個決心都幾大嘅，就真係俾大家出嚟咧，係互相競爭，咁要俾選民即係自己去揀啦咁樣。咁選民之間佢點樣去 compromise 咁佢哋嘅事咧，係咪？但你話好似以前咁，喂嗱，跟住呢張名單就得㗎啦，咁呢個古仔冇㗎啦，而家。 見到港澳辦主任啦，夏寶龍之前都提及話，愛國者治港就唔係搞清一色啦，係即係搞五光十色嗰個説法啦。其實有啲嘅人士就會即係將呢一樣嘢啊放落去選委會嗰度，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喺佢哋揀呢40個人嘅時候，都要揀唔同嘅階層嘅人士、唔同背景、唔同嘅代表嘅人士咧，即係先至反映到個五光十色咧？而家出到嚟嘅結果，你自己見到係咪都係符合呢一個説法嘅咧？ 是，但是我又不覺得話真係好完全係要求乜嘢唔同嘅界別，乜嘢唔同嘅組合都會有一個代表喺度，又唔係咁嘅。睇嚟都係比較傾向就係嗰、那個參選者，即係有冇咁嘅能力喺個議會裏面發揮佢嘅作用。因為我睇到那個結果咧，都係即係入選嘅都係比較上係。即係獨當一面啦，同埋喺唔同嘅領域裏面都有一定嘅經驗同埋係貢獻嘅。咁我覺得係都係幾任人唯才嘅呢個方向咯。 啊，最後都想問一下啦，即係你作為即係雖然好有經驗啦，但係一位新嘅議員入到去立法會啦，嚟緊會唔會話即係同其他嘅議員或者一啲黨派會有啲嘅合作咧？定係都係主力即係用翻你自己而家呢個獨立啲嘅身份去喺議會嗰度行事咧？自己會點諗呢個？ 我會仍然係用呢個獨立啲嘅身份啦，因為即係加入政黨唔係一個即係簡單嘅決定嚟嘅。咁同埋我睇到喺我哋過去今次嗰個選委會嘅競選裏面咧，政黨同我哋之間嗰個合作都係相當之即係理想嘅，即係我哋會覺得咦有政黨喺度幾好啊，同埋政黨咦有啲獨立嘅人士喺度都幾好啊，即係最緊要大家唔係一個惡性競爭或者係互相係即係牽制咁樣嘅，而係大家為咗同一件事咧一齊去做事，我覺得呢個將來應該會係新嘅立法會嘅一個發展嘅方向。 但會唔會同其他譬如一啲政黨議員、政黨方面會唔會合作啦？或者同其他議員可能合作一個即係大家一個合作嘅平台，會唔會有啲類似咁嘅做法？ 都有嘅嗱，我哋一路選嘅時候咧，呢一組啦，其他組我唔知道，呢一組咧係好得意，因為大家日日喺度跑咧，變咗好即係嗰啲關。 好多即係參選者都講笑，喂，不如第日完咗嗱，選到選唔到都好啦，我哋一齊都經常見下面啦，可以用翻呢個平台去議政啊，或者去關心香港社會啊，有一個同學會咁樣，我覺得呢個會係發生嘅。 唔該曬劉志鵬，多謝你同我傾到呢度。劉志鵬咧就係選委會方面咧就係當選者之一嚟嘅。另外都想報翻啊，關於商界第三界別咧係嚴江咧都係當選咗嘅。咁啊，商界第三界別袁江咧係當選咗嘅。咁先將時間咧交翻俾喺廠嘅張鳳平。 唔該曬，蕭立文啊！除咗咧功能界別咧係陸續喺度開緊票咧，亦都會有選舉結果，我哋都會同大家跟進住之外咧，喺翻呢度咧，我哋都會同大家去揾下唔同嘅當選人同大家傾偈嘅。而家喺電話旁邊咧就有九龍中選區嘅當選人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喺度嘅。早晨啊，李慧瓊。 早晨，大家好，早晨。 你好啊，嗱，見到咧，其實九龍中嘅選區入邊咧開咗票啦，話你嗰個嘅得票咧係有95,976票啊，咁同第二名嘅後嗰個嘅當選人咧都爭咗頗遠喎，你自己點樣睇自己今次呢個得票啊？ 哦，呢、這個得票當然第一，我要感謝所有投票俾我嘅市民對我嘅支持同信任啦。第二，我亦都要感謝我嘅團隊，即係其實選舉工程咧，真係一個團隊嘅工程。呢段時候，我哋大家都拼盡全力，200%嘅努力，希望爭取最多市民嘅支持，亦都希望爭取市民投票。咁我諗其實個得票結果都係一個鞭策啦，亦都一個鼓勵啦。咁我哋會繼續努力啦。對於未有投票俾我哋嘅市民，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希望爭取到佢嘅嚟緊嘅支持。 咁啊，除咗你自己嗰個票數之外咧，即係對於整體民建聯啊，成個黨嗰個得票啊，同埋個結果個滿意程度點咧？因為而家見到啊，地區選區啦，十個嘅選區，我見到咧，民建聯就每一個區咧都有派人去參選，而且咧每一個都係當選嘅。咁啊，而家你點樣睇啊？喺地方選區嗰度嗰個結果？ 個地方選舉嘅結果係當然係讓我哋都係好感恩嘅一個結果啦。確實我哋十區出選，十區都能夠當選，這個都係多謝我哋嘅團隊義工嘅努力。咁就今次嘅新選制底下咧，其實我哋對於能夠有多少人當選咧，其實喺公布結果前咧都係好難有個估計嘅，因為大家都明啊，其實候選人之間嘅競爭都相當激烈啦，特別係港島東啊，大家都好關注呢區，咁其實都係挑戰非常大，咁喺大家合力底下能夠當選咧，這個都係要多謝我哋大家團隊嘅努力啦，特別亦都要多謝市民嘅支持信任我哋，咁嚟緊新選制底下嘅議會咧，其實市民好期望政府同埋議會咧，係真係可以有啲變化。過去香港食老本啦，或者係好多事情停滯不前，咁希望嚟緊新形勢底下咧，可以有啲變化，亦都咧係可以俾市民見到咧，係真係社會有啲改變。 嗯，不過其實咧，真係講翻今次咧個選舉氣氛，因為咧都見到喺事前啊，唔同嘅一啲結果咧，都會講話啊，喺每一個區咧，好似競爭都頗為激烈，唔同區份咧都有候選人係打一個告急牌啊，包括咧當中都包括有啲民建聯嘅候選人嘅。咁其實係咪真係可能都你自己嗰個成個選舉入邊嗰個感受係咪都可能未開票之前，好似都好難去預計，好難去估計咁啊？ 係啊，因為今次第一係新選舉制度，市民。第一，對於新選制底下嘅變化，其實好遲先掌握。我多次都公開批評政府嘅選舉做得唔夠嘅，包括市民對於自己屬於邊個選區，我諗都去到好後先知。特別我哋係前線嘅參選者，咁除咗選區之外，咁成個選制亦都係有不同啦。咁導致到我相信有不同想法嘅市民，佢嘅投票意欲會有所改變啦。這個亦都係個事實。咁所以所以是真是新的選制呢，是令到我們亦都是很難去評估那個選舉結果。大家都知道過去用比例代表制的，那其實比例代表制我們相對是會能夠是預測那個結果，那個準確度會大啲，但係而家雙議席單票制，那大家都明白其實亦都不知道有多少位選民出來投票，那所以其實作為候選人，佢係真係好緊張，亦都係見到個競爭咁激烈，所以係出自真心地係相信自己係未夠票。 因为大家想想，如果个投票率不是现在这个数字可能再升高一点的，那可能那个选举结果的变化可以很大，是吧？这个真的事实没人可以讲得到。 那整体来计，你觉得呢，即今届的选举和过往几届呢，个分别在哪里呢？ 个分别就是今次是爱国者治港，第一个整个议会的组成都根本上不同，是不是？第一你必须要是爱国者才能够参选，过去是有70席，现在有90席，过去是两个界别，现在是三个界别，是明显是不同的一个安排。 咁会唔会都可能影响咗你哋今届咧喺嗰个选举嘅策略上面啊，或者你哋感受到嘅气氛啊、竞争啊、拉票上面咧，会唔会都有啲咩唔同嘅做法啊？ 今次其实对于所有嘅政党或者参选者咧，都系一个学习过程嚟嘅。其实部署就大家都见到每个政党政权，包括我哋自己民建联咧，其实都系喺比较后嘅阶段咧，先至完成部署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其实我谂每个界别咧都系一个新嘅竞争模式啊。地区直选头先都讲过啦，因为双议席单票制，亦都唔能够掌握投票率，唔能够掌握有几多市民出嚟投票。咁大家其实都系心中好忐忑嘅。呢个系一个同比例代表制底下咧，好明顯嘅分別。咁啊，選委會界別就更加係啦，係咪？今次係一個完全開放嘅競爭選舉，咁就算資深嘅議員都好緊張，係嘛？咁好明顯同以前係有好實質嘅分別。 嗯哼，咁啊，头先你既然讲到唔同界别啦，咁啊，功能界别咧都见到民建联仲会有四个嘅候选人系会去竞逐噶嘛，包括就系渔农界啦、进出口界、社福界啦，同埋咧就系人大以及系政协咧，以及相关啊全国性团体代表嘅界别嘅。咁你又点样睇喺呢几个界别入边咧，功能组别嗰度个选情咧？ 其实就快公布啦，我谂我都系等公布结果先至再去。再去讲我的感受啦，好嘛？因为就快公布啦。 好啊，咁啊，不其实咧，因为都见到咧，头先讲到话喺地区选区咧，民建联就攞咗有十席啦。咁而喺选委会个界别咧，其实都系攞到有三席嘅，暂时已经系即系大家都会形容就暂时都叫做大赢家啦。咁嚟紧可能喺立法会嗰度，政党同政党之间咧个互相个协调，会系你预计点样做啊？ 其实新议会我相信个协调呢都可能有变化嘅。过去系两个界别，现在呢系三个界别。咁过去我哋有班长啦，有副班长啦，咁我自己亦都参与协调啦。咁嚟緊系咪真系仍然用呢个模式呢？我諗都有待新当选嘅议员呢就起嚟緊好紧张嘅时间呢都系要去商讨。 嗯、 即系我自己估计可能会有变化嘅、 嗯。如果系， 但亦都好难讲，因为事实上亦都真系大家啱啱先当选，系嘛，咁未开始去倾。 咁预计，譬如行政立法之间个关系咧，会唔会可能都嚟紧都有啲新嘅变化啦？ 我哋当然系衷心期望行政立法关系系可以系更加紧密啦。我哋做到系既监督政府，同时亦都系够系推动到政府系去达至良政善治啦，呢个系市民亦都对我哋嘅期望。咁过去我都提过嘅，亦都希望政府可以主动啦。特别而家新形势底下嘅立法会，其实香港嘅行政同立法机关系大家都明白嘅，行政主导喺新选制底下，其实行政主导更加明显。咁过去立法会议员都会有个意见啦，就喺政策出台前我哋先掌握嘅，咁如果议员能够更好咁協助政策呢，就希望政府可以喺政策不同嘅阶段，包括酝酿啦、制作过程啦，甚至係出台前都可以同我哋不同嘅政党板块多沟通喎。咁我相信担当议员嘅，其实特别係我哋建设力量嘅议员，係希望是真的可以協助到政府是去改善施政。咁但是政府是否愿意在行政主导底下同立法会的关系有所改变呢？咁我呢个是衷心期待行政机关想法咯。 好，理解，多谢晒李慧琼同我哋倾啊，倾到呢度先啦。李慧琼咧就系九龙中选区嘅当选人，亦都系民建联嘅主席嘅。而家喺电话旁边咧，我哋就揾嚟另外一位嘅当选人啦，就有选举委员会界别嘅当选人李浩然喺度嘅。早晨，李浩然。 共平早晨啊， 你好啊，咁啊，头先咧，即系我哋见到啊，喺嗰个票数方面咧，就有1308票当选、啊。第一次参加立法会选举咧，又攞到呢个票数，咁你自己嘅感觉系点样啊？ 哦，咁我自己都好感谢，即系赐票俾我嘅所有嘅投票人啦。咁我自己个感觉就系都好平静平淡嘅。因為其實更大的感受就是即係選完一個階段啦，咁你啦係開展一個新的階段，其實都已經感受到一個重擔的壓力㗎啦，咁所以而家當下的感受就係咁樣咯。 嗯哼，咁但係今次嗰個選舉工程係點樣？頭先聽阿劉志鵬去講嘅話咧，覺得即係大家好似同學會咁樣喎，你的感受係點啊？ 其實今次係好融洽嘅，因為喺呢個選舉制度之下咧。大家係真係好君子之爭咁樣，咁大家其實亦都喺呢、這個拜票啊、拉票嘅過程，成日都見到面啦、啊。咁大家亦都對大家嘅一啲背景啊，或者係一啲嘅政綱主張咧，其實都好熟悉。咁而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慢慢亦都將唔同嘅人咧，佢哋有啲唔同嘅諗法咧拋出嚟咧，慢慢都已經開始有啲整合嘅，即係已經大家啊，可能大家你諗法咁樣，我諗法咁，其實都已經開始有啲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去做一啲某啲嘢咧？咁所以我諗啊，志鵬佢所講嘅即係同學會其實就係呢個意思咁樣。咁我諗啊，呢個一方面啦，但係第二方面咧，喺呢個好融洽嘅即係大嘅環境啦，同埋呢種嘅模式之下咧，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嘅，因為好似我自己咁計下咧，我都跑咗成超過100場，見咗唔同嘅人嘅群體啊，有一啲係選委啦，有一啲係市民啦咁樣，咁就去即係吸收啲唔同嘅諗法意見啦。咁我都期望即係喺呢段過程裏面建立起嘅一啲聯絡啦，一啲嘅關係咧，都可以係開展成為日後工作嘅一個基礎咁樣啦。 嗯哼，其實咧，即係之前咧都有啲估計就話可能會有一張祝福名單嘅，不過最尾其實好似又，你覺得咧，你有冇啦嚇？ 哦，梗係完全冇啦，係啊，因為大家真係去憑表現，包括當下即係唔同嘅場合裏面點樣去介紹自己嘅能力啦，以至就係即係個政綱係點樣咁，然後去即係去一齊去。揀出嚟嘅，因為其實講真咧，喺一個咁嘅選舉制度之下咧，其實冇可能有個名單。就算我俾咗名單你只要個投票係秘密投票嘅話，其實都唔會有咩作用嘅。即係大家都係按照自己嘅心水去揀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係一定係冇，我自己都冇收到我自己作為選委。咁但係你反為咧，就係好多我見到好多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傳話叫所謂名單咧，其實好多時就係可能啊，我某某界別某個專業嘅。一齊睇完某啲候選人之後咧，我哋不如一齊討論一下邊個好，我哋會唔會一齊投票咧？咁每個界別或者每個專業就住自己嗰個訴求咧，一齊去揀出一個佢哋自己嘅名單咧，咁係有嘅。咁但係呢個都係其實係即係每個組別嘅即係選委佢自己一齊去。即係啊，不如我哋一齊統一投票去某個心儀候選人咁嘅意思咯。 嗯哼，咁其實好似參加今次個選舉入邊咧，即係你話成日都會見到唔同嘅選委嘛。咁大家可能唔同背景嘅人咧，你覺得你點樣形容佢哋個組合啊？同埋你自己個背景，你覺得喺將來咧嗰個嘅可能發揮嘅功用喺邊度咧？ 咁其實呢種嘅即係組合啦嚇，正正其實就係反映緊香港社會嘅一個。即係狀況，因為你可以話我哋叫 mini 版啦嚇，因為嚟自唔同嘅界別、唔同嘅專業啊、唔同嘅組合啊等等，咁其實反映緊唔同嘅一啲嘅能力啦、訴求啦，或者係一啲諗法嘅。咁其實咁樣好好就係，亦都反映咗其實呢個界別裏邊咧，本身就係期望達到我哋係可以為香港嘅即係未來係無論係立法或者政策上邊咧，都係從一個更加宏觀同埋一個更加長遠嘅角度咧，就去思考問題嘅。咁至於話我自己，我因為我自己可能嗰、那個經歷比較多元一啲咧，即係包括我自己喺內地政府做嘅嘢啦，做過政策研究啦，亦都係商界。咁我都期望咧，就話呢幾個方面咧，能夠即係都係互通嘅。咁然後通過呢啲互通同埋一啲嘅知識嘅都係即係互相協作咧，可以去即係服務到同埋貢獻到咯。 嗯，其实咧，今次成个选举入边，你觉得如果有啲政党背景嘅候选人咧，有冇话喺选委会界别入边有冇一个优势，明显优势喺度？ 我谂其实各有好同唔好嘅，因为 如果政黨咁好自然咧，即係嗰個資源嘅動員能力啦，咁其實就會比較多、比較強一啲。咁但係其實咧，調翻轉就係我哋呢一類嘅獨立嘅候選人咧，咁其實亦都可能選委咧就會更加睇得多啲我哋自己嗰個專業同埋嗰個即係個 professional 啊，同埋你嘅 expertise 咁樣嘅。咁但係其實都睇到咧，即係今次無論係即係政黨或者係我哋自己嘅即係獨立候選人咧，其實嗰個大家即係互相幫忙嗰、那個即係氣氛個氛圍都好好，因為哪怕例如好似有啲嘅政黨，佢哋都會啊，我哋搞咗個即係見面會，你哋會唔會有啲獨立嘅候選人有興趣一齊啊？咁樣咁，我諗其實最重要就係唔係話好似你死我活，而係大家都希望做好一個平台，特別係啲大嘅政黨，佢就好願意有啲資源嘅 sharing 啊，做咗出嚟啦，不如你哋一齊嚟同啲選委見面，介紹下你政綱，因為到最後其實都係個核心就係、是。等啲選委聽咗我哋啲政綱，然後做選擇。我諗呢個就係即係今次成個選舉一個即係比較核心嘅一個精神咯。 嗯，明白，多謝曬李浩然啊！我哋傾到呢度先。 唔該曬各位， 多謝你。咁啊，李浩然咧就係、是、選舉委員會界別嘅當選人嚟噶。咁除咗係選舉委員會界別啦，同埋係地方選區嘅結果咧，全部出爐之外啦，咁其實功能界別咧都陸陸續續有結果噶啦。咁啊，鄉議局方面咧嘅界別咧就由劉業強啊當選就係連任嘅。咁而航運交通界咧就係見到易志明當選啦。咁再睇落去啦，就喺旅遊界啊，今次咧就係由姚柏良當選。商界咧就第一咧就第二咧就有廖長江啦，商界第三咧就有嚴江當選嘅。咁金融界咧就有陳振英當選，金融服務界係李維宏。體育演出文化及出版界咧就有霍啟剛當選啦。咁紡織及製衣界就係由陳祖恆當選。科技創新界咧就由邱達根當選嘅。咁啊，除咗係我哋會繼續跟進住功能界別嗰個嘅出爐嘅結果之外咧，亦都會同大家繼續去邀請唔同嘅當選人候選人同埋咧一齊傾偈嘅。轉頭再講。 九龙城区议会主席、报称无党派的杨永杰亦在这区当选，李慧琼获95,976票成为票后。民建联郑永信在九龙西选区成功连任，西九新动力的梁文广亦在这区当选首次晋身立法会。曾任立法会议员的冯检基就落败。至于最后公布结果的九龙东，工联会邓家彪胜出重返议会，民建联颜文宇亦在这区胜出，首度成为立法会议员。天文台说热带气旋雷伊已经在今早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内，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会靠近广东沿岸地区，但逐渐减弱。本港方面，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天文台会在今日中午前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测和雷伊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明两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会密切监察雷伊的动向，呼吁市民留意未来几日的天气变化。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1点，跌183点。港金报16,760，跌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05美元，卖出1,801.61美元。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同台风雷伊相关的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地区。上午八点，雷伊集结在西沙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同埋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定富街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定富街。较早前受塌树影响，大老山公路九龙出口左转去钻石山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塌树就清理好。咁大老山公路九龙出口左转翻去钻石山嘅支路封路重开，咁一带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咁另外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一个世纪之前，一套度身订造的西装并不是人人着得起。 有没有想过西装都可以分期付款？ 今日面对客人的要求，洋服师傅怎样顺应潮流？传统的裁缝技艺又是不是好像一针一线这样就可以延续下去？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张凤平。 朝早九点零九分，你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咁啊，今日咧，张凤平同埋萧乐文咧就分别喺直播室同埋喺会展嘅点票中心，同大家跟进住立法会嘅开票啊！有其中60席啦，嚟自系选举委员会嘅界别啦，同埋地方选区界别咧，就已经系尘埃落定噶啦。功能组别咧都仲依然系开紧票嘅。咁我哋咧就希望睇大家会唔会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话俾我哋听你对今次立法会选举有啲乜嘢谂法。而在点票中心方面，萧乐文就已经是帮我们继续邀请不同的当选人跟我们聊聊天。将个时间交给你，萧乐文。 嗱，唔該曬張鳳平啊！咁啊喺點票中心呢度咧，冇錯啊，繼續咧係公布緊咧功能界別嘅一啲當選人嘅消息嘅。咁有喺我身邊咧，就正正有啦，金融服務界咁都係頭先咧較早前咧公布咗嘅。咁佢就係李慧宏啦，咁你就係金融服務界今次即係以314票係當選嘅。咁佢對手咧就係袁議員啦，係就係張華峰嘅，以169票咧就係爭取連任失敗嘅。咁都想問一下李慧宏啦，今次呢一個嘅結果係咪都係你預想之內，點睇今次喺你哋嘅界別入邊嗰個嘅競爭性咧？ 我參選咧，其實都平常心，即係我同埋我助選團咧，即係全力以赴啦，盡最大努力去爭取每一位選民嘅支持。咁喺成個過程當中咧，都未必一定可以 好準確咁樣預計到。咁但係咧，最緊要就係聽業界嘅意見，咁啊，同埋即係希望未來喺議會可以將業界嘅聲音帶到入去去幫助業界咁樣咯嚇。 喺接觸選民方面，喺你哋個界別有冇難度啦，或者有冇所謂原本嘅張華峰議員已經有啲所謂嘅鐵票喺度，你有冇感覺到有呢一方面嘅咧？ 其實都我諗業界大家都面對好多共同嘅困難啦，同時間亦都追求好多嘅相同嘅發展機會。咁所以喺接觸選民嘅過程當中，我都冇話太大嘅難題，因為其實都係大家都係好開放，大家都想香港好，想即係我哋嘅金融可以多啲發展嘅機會。最主要就係可能大家有啲唔同意見，或者有啲即係成個過程當中都有好多好寶貴嘅意見，咁睇下點樣可以吸納曬呢啲寶貴意見去變成行動咯嚇。 嗱，繼續咧同你傾之前咧，要有一個嘅消息要講先，因為飲食界方面咧已經公布咗佢邊一位當選啦。飲食界方面就張宇仁當選，張宇仁係當選咗飲食界嘅功能界別嘅當選人嚟㗎啦，已經成為。咁啊，繼續同阿李慧宏傾咯，因為過往咧啲所謂新嘅參選者或新人啦，係鬥或者係即係同另一位就係原本嗰位議員競爭嘅話咧，都有啲講法就話可能會唔會係陪跑啊咁。但係你一出現嘅時候咧，我見有啲報道已經形容係即係惡鬥，你嘅競爭性似乎係比較強一啲嘅咁。你自己覺得自己優勝喺邊一度咧？比起張華峰或者以前嘅議員嚟講， 我諗其實業界都有一個求變嘅意願啦。咁同時間咧，啱啱都講啦，即係。其實未來無論是支持我，即係其實支持我或者支持張議員嘅，我諗未來的工作就是要團結業界。咁大家其實就是我諗嗰個營商嘅環境咧，即係尤其是中小型嘅一啲企業咧，都遇到唔同方面的困難啦。咁所以咧，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大家都是求發展同埋求生存。所以可能我想在跟選民接觸的過程當中呢， 我分享我的政綱啊，和我一些理念，即是令到選民覺得我是可以幫到他們的。不過無論如何啦，都啱啱咁講，我希望係可以團結業界，無論佢支持我或者冇支持我，我哋業界有好多嘢希望即係為國家、為香港同埋為我哋業界做出貢獻啦嚇。 張華峰就已經係兩屆嘅議員啦，之前咁佢亦都係有政黨嘅背景啦，係即係經民聯咁樣。你就冇一個政黨背景嘅，你頭先亦都話希望團結業界啦。點樣做得會喺呢一方面會優勝過佢咧？或者喺立法會方面又團唔團結到其他嘅板塊咧？你自己 我想完全是有很多共同點的，因為那個金融服務界呢其實是一個融資啊或者投資啊看項目一個很好的平台，那各行各業其實都是可以利用這個金融服務去發展他們的事業的。咁同時間咧，金融服務界咧亦都創造好多就業機會啦，咁亦都推動個經濟啦。咁所以我相信喺唔同功能組別啊，或者係甚至乎即係選委界別啊，即係同其他啲議員咧，我哋可以一齊去解決好多香港而家面對嘅不同類型嘅問題。咁即係我希望我帶多啲專業嘅經驗，尤其是金融服務方面嘅經驗去到議會去做出貢獻啦嚇。 你的專業經驗怎樣可以幫到你在選舉期間提出的一些的想法呢？因為我看到有些報道都說你提出一個共富這件事，怎樣可以在即香港市民身上是做到呢？或者你自己的背景即所謂中資的出身，你自己那個的看法是怎樣呢？ 其實我想個業界要有一個即大中小都有一個公平同埋一個公平嘅機會去參與啦，咁所以有好多當然大嘅方向去鞏固我哋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時間咧即係有啲中小型企業點樣可以俾到提升佢哋專業水平啦，亦都即係有多啲嘅資源可以令到佢哋有一啲好嘅發展嘅機會啦。咁所以如果講翻到去共同富裕嘅話咧，其實係我諗中資、華資同埋外資，即係以往嘅經驗，其實我都有服務過一啲外資，咁啊亦都自己有華資同埋中資啦。咁我希望將呢啲咁嘅經驗咧，令到 一個比較平均啲嘅發展，咁所以大中細都可以有尋找到一啲發展機會啦。 嗯，嗱，講下最新嘅消息咧，又公布咗啦，關於功能界別方面，醫療衛生界，醫療衛生界就係由林哲源當選，而家醫療衛生界就係林哲源當選。嗱，繼續點票中心呢度咧，都會有功能組別嘅即係嘅消息啦，佢哋嘅當選人嘅結果咧係陸陸續續公布噶。咁啊，繼續同阿李慧宏傾啦。頭先就講到你自己嗰個嘅背景就即係其實冇政黨背景嘅，係一個即係獨立嘅身份啦。入到去議會，就住唔同嘅議題，點樣可以加強自己？在推動到的能力或者會不會跟其他政黨其他議員會成立一些平台去做一個合作呢，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因為我都作為新丁剛剛我有很多的新的資訊要吸收，但是我想大方向來講好像剛剛說，因為金融服務界作為一個香港一個比較核心的一個推動經濟的一個行業，我相信絕對是有機會可以跨界別在不同的功能組別和其他的議會的成員呢去解決香港的不同方面的問題。咁所以都是強調即係自己個專業，同埋係好多嘢都是要有數據去 back up 啦，同埋即係如果有決心的，咁我哋大家可以一起去解決呢方面的問題咯。 新一屆議會其中一個特點就是雖然今次有一些非建制的議員係參選啦，你都留意到啦。咁不過就暫時睇到即係全部都係即係冇入到啊，冇當選到嘅。咁你自己預計入到去個議會方面，喺成個議會氣氛方面會係點樣咧？或者你自己喺推動一啲議題方面，又會唔會即係加強一啲對政府嘅監察咧？即係取代譬如過往非建制派可能監察政府嗰個嘅角色強一啲嗰個情況咧？你自己點睇呢個人？ 我相信呢一屆咧會有好多新嘅成員啦，咁所以新嘅成員咧，相信有啲新嘅觀點啊、新嘅立場啊、新嘅一啲思維可以帶入去。加強整體的運作啦。咁當然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即係要解決香港嘅問題。所以我相信有一對即係新嘅一個嘅 eyes 去睇呢啲咁嘅問題咧，即係會可以幫助到整體嗰個議會嘅運作嘅。我相信。 但啲人又話舊議員贏嘅就係經驗喎，新嘅議員嚟講咁。 我想其實很多時候你就算如果我做金融啦，即係咁，所以你嗰、那個上市公司都會講嗰個企業管治嘅，咁所以係無論係你年齡嘅多元化，男性女性啊，或者係嗰、那個經驗嘅多元化咧，會整體會對個工資嘅發展咧會有幫助嘅，所以相同嘅概念咧，我諗喺議會有啲呢啲比較新嘅成組咧，亦都會可以推動我哋未來嘅工作啦嚇。 唔該曬李慧宏，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慧宏咧就係金融服務界嘅當選人嚟㗎。我哋繼續咧會喺度同大家跟進住，繼續點票中心咧繼續公佈住咧其他唔同嘅結果，都係會繼續咧訪問唔同嘅當選人嘅。先將時間交翻俾張鳳平。 唔該曬蕭立文啦。咁啊，而家見到咧，其實喺功能界別嗰個嘅開票狀況咧，都已經係去到一半噶啦。咁有15個界別咧，已經係開咗票嘅。咁我哋咧都會逐步同大家慢慢跟進住，睇下仲有啲咩最新嘅狀況。當然啦，呢、這個時候都要聽聽大家聽眾嘅諗法嘅。如果大家都有諗法嘅話，打嚟1872311 1872311。而家喺電話旁邊有鄧生喺度啊。早晨，鄧生。 係早晨啊，張小姐。兩位主持好。我冇啊，我系长者嚟噶、嗯。我想请问咧，嗰啲咩选委啊，40席啊，佢、 嗯、 我想请问香港市民，普罗嘅市民有冇得选噶？ 如果我哋真係睇返呢今次呢個選舉制度嘅話呢，其實就係由千幾人嘅選舉委員會界別嗰度呢，就係 千幾人選得咁少嘅。 嗯哼，明白。 點解會得千幾人？點解香港市民冇得選嘅？香港市民是香港市民嚟嘅，点解冇得选啊？就系、是、我质疑啊，点解会香港市民冇得选？如果有得选就系民主，如果冇得选咧就系阴点啊！就主持，即系我啲市民嘅心声咧。如果香港市民冇得选咧，即系同阴点同做举手机器冇分别噶。所以投票率咁低咯。 理解，多謝啊，鄧生的意見明白了。啊，鄧生啊，咁如果有得選的話咧，其實就見到地方選區都有嘅喎，你又有冇投票啊？好啊，唔緊要，我哋睇下下一位嘅先生咧，佢又有啲咩嘅諗法咧？早晨，石生你好。 早晨啊，張浩平。 你好啊，早晨。 我就係70几岁噶啦。 啊。 我咧就係冇去選嘅。 嗯。 因為點解咧？而家依個立法會議席90席，直區依個地區直選得20席，咁我哋係選代議事人去入立法會去監察，代我哋發聲，監察政府同埋通過法例噶嘛。咁你而家得翻20席，全部泛民咧去到立法會都冇用啦。我哋選嚟做乜嘢啫？頭先嗰位先生講得啱嘅。40席，我哋完全系 no say 嘅。我哋呢个立法会根本我哋可以预见得到今次嘅投票率咧系低噶啦。我都好赞赏、好欣赏香港人嘅坚持，同埋咧系对真理系投不嘅票。因为点解咧？嗱，你琴日你而家政府同埋建制派铺天盖地。开放呢个边界投票都系得30%，张凤平。嗱，而家我哋咧星斗市民喺香港咧，我觉得咧，希望啊以后佢哋选到入立法会嘅人有两样嘢嘅啫。第一，希望佢监察政府，监察政府嘅财务嘅法律嘅通过。第二，希望因为点解咧？立法会议员咧系高薪厚禄嘅。希望他们的出席率要做回本分，这些是我的意见来的，张小姐，麻烦你，拜拜。 理解，多谢你的意见。石生呢就讲到其实是关心到那个希望来紧呢立法会议员的出席率和监察政府方面呢都会是有作为的。那在下一位呢就还有何生在电话旁边。早晨何生。 早晨。 早晨何生，为什么你昨天有没有投票啊？ 我当然不去啦。嗱，我就講咗，如果超過35%嘅投票率咧，我係喺維港嘅好評嗰個嚟。咁而家咧30.2%，我諗計埋嗰啲廢票啊、境外嗰啲咧30%到。你點吹谷都冇用，因為我哋係冇意欲去投票，同埋話要求啲立法會議員做乜做法，嘥氣啦，費事遲多兩屆啊！你睇下啊！梁美芬都可以做票后嘅，即使意识形态上咧就话俾大家听，第时系阴点，投票都唔使投啊，系阴点派啲人落嚟。你睇下阿曲英，我唔记得咗个咩名啊，都可以入立法会嘅，咩人嚟噶呢啲？顾后国家嗰啲人嚟嘅，即系共产党人嚟嘅。 好啊。多谢何生你的想法啦，咁我哋跟住再听听下一位听众啦，有陈生喺度嘅，早晨陈生。 啊，多谢主持，系啊，我姓陈嘅，我想讲咧，今次嘅立法会换届选举咧，体现咗三个特点，第一个咧就专业，第二个系新人，第三个系非政党，因为有好多当选嘅，无论系直选、地区直选定系功能组别定系选委会选举咧，都有好多专业人士，咁样咧就会第日新嘅议会咧就少咗一啲空谈，少咗空谈啊。第二咧多咗一啲新人咧，咁样咧就系多一啲新嘅新意，多啲新嘅睇法，咁咧就唔使咁沉闷啦个议会。第三咧就系非政党嘅人比较多，冇政党专业系贴近基层，佢哋嘅意见咧一定能够更加直接同埋真实咁反映民意。我觉得咧今次嘅选举咧系做到咗均衡参与，系君子之争。我哋香港一定要行政立法齐头并进，中国香港就国泰民安。 好，多谢陈生你的意见，跟住仲有梁小姐在电话旁边，早晨梁小姐。 系，早晨啊，你好啊。我觉得今次咧完善呢个选举制度咧，可以讲话拨乱反正咧，亦可以讲话大家市民选出自己心水 即係落實嗰個愛國者治港嘅問題啊。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咧，而家上咗位嘅啲議員咧，我亦希望佢哋盡快喺呢個土地嗰個問題咧，快啲更加快啲嚟改變一下，因為而家事實上好多住㓥房嘅人住咗好好痛苦，同埋喺水深火熱嘅生活裏頭。如果為咗唔好咁多怨氣咧，希望即係大刀闊斧大喺呢個新界區嗰度嗰啲啊，周邊啊、周圍啊，有得發展啊，嗰啲都要盡量發展，使到嗰啲住屋嘅問題咧，大家可以鬆動啲，環境好啲，咁啊變咗咧，嗰啲疫情啊都冇咁嚴重啦，係咪？如果你劏房多人逼逼咧，變咗衞生嗰方面冇咁注意咧，就變咗咧疫情會產生問題。咁我真係好期待今次咧，可以講話好公平咁選舉，能夠得到咁嘅真正嘅結果，愛國者治港，我好感恩。我作為一個市民咧，要好開心。琴日我好辛苦，我病我都走去投票，係選出我哋真正愛國愛港嘅人員，係啦。 不過梁小姐啊，你又覺得咧喺你個地區度參選嘅候選人咧，佢譬如頭先講到你關心嘅土地問題上面啦，佢哋嗰個政綱可唔可以說服到你啊？ 我亦希望佢能夠做得到。之後睇下佢哋嘅行動咯，亦希望佢哋咧能夠會做得到嘅。我都有選佢哋。因为咧，我觉得佢，我观察咗一轮，我认为佢系得嘅，咁所以我都有投佢票。 嗯，佢系点样令到你觉得佢系 OK 可得噶？ 以往佢响嘅社区里头嘅工作里头啊，我观察咗一轮，我唔系贸贸然令我咁投票嘅，我亦睇咗观察咗我先去投嘅。所以咧喺呢方面我有信心。而家新嘅班子能够上到位，能够监察到政府，更加将我哋香港炒翻上去四股轮个位置。能够繁荣稳定，让我哋香港市民更加开心快乐，系啦。 明白，好啊，多谢晒啊梁小姐你嘅意见啦。咁我哋咧头先又听咗几位唔同嘅又唔同意见嘅市民啦。咁如果大家咧都有对于立法会选举有谂法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话俾我哋知啊。咁头先咧都讲到啦，就话喺今次嗰个嘅选举入边咧，其实就有地方选区啦，同埋选委会咧都已经系有结果噶啦。咁啊，而家立法会咧，而家喺功能界别咧就仲喺度系开紧票嘅。咁咁现场嘅状况系点咧？交俾系点票中心嘅萧立文。 唔該曬張鳳平，咁啊繼續講啦，又有一位嘅功能組別嘅當選人咧喺我旁邊啊，咁就係紡織及製衣界嘅陳祖恆啊，咁你就係贏咗原本嘅議員啦，鍾國斌啦，點睇今次嘅成績？你就172票咁贏咗鍾國斌82票嘅，嗰個成績都拋離一段距離喎。 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咧，咁我就同好多嘅選民不斷見面啦，咁其實嗰段時間我哋都傾咗好多咁。大家能夠好有共鳴嘅就係話，我哋點樣去解決呢個叫行業入邊啲痛點啊？咁啲痛點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睇到係應該要用我哋嘅創新科技去解決我哋嘅問題，因為我哋嘅工廠啊、我哋嘅生產同埋我哋嘅銷售上面咧，其實好多時候都需要創新科技嚟到去解決。咁譬如話啲物料啊等等咯，係。 嗱，陳祖恆啊，因為咧好快我哋又要休息一陣，有啲新聞啊、交通嗰啲要報一報啦。轉頭翻嚟，我會再同你咧傾一傾你成個情況嘅。另外都要報一報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就係謝偉全當選嘅。先一時間咧，交翻俾張鳳平。 唔該曬蕭立文啊！嗱，我哋咧好快就會係繼續咧翻到去點票中心現場啦。不過咧，先聽一聽新聞啦。翻嚟咧，我哋就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同大家跟進住唔同嘅點票結果，以及咧係不同當選人啊，究竟佢哋嚟緊啊喺立法會會可能有啲乜嘢嘅諗法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纺织及制衣界功能界别的结果公布，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陈祖恒以172票击败自由党的钟国斌，他拿到82票争取连任失败。航运交通界功能界别自由党的易志明以147票连任成功，中港通集团董事总经理陈宗仪拿到56票落败。 鄉議局功能界別由鄉議局主席劉業強連任成功，他拿到119票。他的對手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拿到35票落敗。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由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當選，他拿到195票。明報出版社總經理蘇慧良拿到29票落敗。旅遊界功能界別由香港中旅副董事長姚柏良勝出，取得160票。觀塘前區議員馬日超只是拿到13票落選。立法會換屆選舉，商界第二功能界別立法會建制派班長廖長江以176票成功連任，中華總商會選任會董葉永成取得71票落敗。商界第三功能界別招商局港口董事總經理嚴剛以174票勝出，落選的中國海外地產董事總經理尤偉光得到110票。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李維宏拿到314票勝選，經民聯張華峰獲得169票，爭取連任失敗。金融界功能界別陳振英取得51票成功連任，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陈志德得到17票落败。立法会换届选举，教育界功能界别教联会的朱国强当选，他拿到10641票。教育界是其中一个候选人最多的功能界别，共有5人竞争。保良局林文灿英文小学校长文思荣、香港幼稚园教育专业交流协会的丁建华、玛丽湾学校校长林永思和津贴中学议会前主席林日峰分别拿到2000几至4000几票落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在今晚至到今个月23号到北京述职，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最新情况。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将会随行，在林郑月娥离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行政长官职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同埋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21点，跌171点，成交金额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4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5.8跌了2.2，邮储银行5.67跌4仙，美团223.4跌2.4，阿里巴巴116.8跌2毫，友邦保险78.85跌8毫，药明生物88.1跌1.15，李宁系83.25跌7.5，快手80.5跌9.5，网易145.8跌7.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3.6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9，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 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5点，跌169点。港金报16,76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47美元，卖出1,80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我要多谢你，今个星期找来香港足球奥运队前队长潘家明，他要多谢恩师魔鬼教练黎新祥。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张凤平。 9:39啊，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咁我哋咧今日就有特别嘅节目咧，就同大家关注住立法会选举嘅嗰个结果嘅。如果大家咧对于立法会选举有啲咩谂法嘅话，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咁至于咧今日啊，仲继续喺度开紧票嘅咧，就有功能界别嗰方面啦。咁啊，仲而家咧已经开咗超过一半嘅界別嘅啦，咁究竟咧嗰邊個選舉狀況係點樣呢？我哋喺點票中心嗰度有蕭樂文喺度嘅，咁佢咧啱啱就同緊已經當選咗嘅陳祖恆咧就傾緊偈嘅，咁究竟佢哋係仲有啲佢有啲咩新嘅諗法咧嚇？蕭樂文， 好，唔該曬張鳳平，咁啊。好似你咁介紹啦，頭先我已經同緊咧係陳祖恆傾噶啦。陳祖恆咧就係紡織及製衣界咧呢個界別嘅當選者啦。咁佢就係以172票咧係擊敗咗佢嘅對手咧鍾國斌。咁鍾國斌咧就係原本呢個界別嘅議員嚟噶。咁睇翻咧呢一個界別嘅投票率咧都係接近係同80%嘅，咁啊都非常之高啊。嗱，今次咧頭先都講到啦，喺個票數方面咧都有一啲嘅距離嘅，咁而對手亦都係一個原本呢一屆嘅議員，原本呢一個界別嘅議員咧，2012年一路係做到而家噶啦。你自己覺得首先係咪你自己預料嘅之中啦，同埋第二係你自己嗰個優勝之處喺邊咧？比起對手嚟講， 整體嚟講咧，我會覺得比我預計嘅都係高嘅。咁我諗整體嚟講，我去同業界去行廠啦，我哋叫做去跑廠嘅時候咧，見到好多選民。 咁呢啲選民都不斷喺度睇我哋啱啱講嘅痛點，究竟有啲咩痛點阻礙我哋嘅行業嘅發展？咁喺呢個方面向嚟講，我哋睇到嘅係創新科技係一個佢哋好想知嘅嘢，尤其是好多係我哋而家叫創二代啦。咁佢哋想去繼續去發展呢個行業嘅時候，佢哋好有興趣去睇。咁創新科技入面亦都有譬如我哋嘅物料啦，可以係個製造嘅模式啦，咁亦都係一個銷售嘅模式，呢啲都可以用落創新科技度嘅。 對於今次都贏得相對大啦個距離，咁啊同其實選民資格方面有啲改動有冇關係咧？因為過往就係有個人票、有團體票混合嘅，咁而家就改為就團體票，喺個選民人數方面咧就係即係減咗好多嘅。呢、这、一個嘅改動係咪對你係可能有利一啲咧？ 我諗整體嚟講，我哋自己睇翻呢300多選民咧，其實我哋見到都好有代表性，尤其是我去行廠嘅時候咧，真係大大小小嘅廠由啲副料啦，去到去做一件衫又好，細廠大廠真係中小微企都有，所以真係好有好有代表性。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成個選舉係成功嘅，咁我都見到好好嘅一個行業上面嘅唔同嘅一個光譜，我希望能夠可以借呢個機會嚟個服務業界啦，亦都可以將唔同嘅持份者全部走埋一齊， okay. 可以將佢哋團結埋一齊。 嗱，補一補嘅新消息先啦，有關於功能組別嘅一啲當選人嘅就係、是、嗱，社會福利界方面，狄志遠咧係當選；社會福利界呢個功能組別界別咧，狄志遠係當選嘅。咁啊，繼續同阿陳祖恆傾啦，就係、是想知道，因為頭先你講到都話即係一啲你行廠啦，接觸到一啲選民啦，都非常之有代表性。但係即係無可否認咧，過往一啲嘅選民咧就今次就唔再係選民嘅，例如一啲咩咧？譬如係講緊香港紡織及服裝學會會員一啲時裝設計師嚟嘅，有啲係，有啲就係布商嗰類，嗰一類咧就今次可能未必係選民啊。第時點樣可以囊括到佢哋嘅聲音咧？或者你哋會唔會都會主動接觸呢一批業界入邊嘅人咧？又 係其實咧喺我行廠嘅時候咧，我都唔會淨係揀話同啲乜嘢類型嘅工廠去見嘅。咁所以其實我都有見到好多嘅本地嘅設計師品牌又好啦，或者係布嚟講，其實都有好多嘅。你由深水埗去到其他啲地方咧，都有多同布有關嘅公司都喺度嘅。咁我諗嚟緊呢四年咧，我哋要更加要廣闊去同我哋嘅業界咧做多啲嘅一個交流。咁亦都希望能夠可以更加凝聚我哋嘅業界，咁嗰啲聲音會更加闊，更加能夠見到多啲。咁同埋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發展市場？咁啱啱講係創新科技啦，但另外一個方面係市場嗰邊，其實我哋點樣能夠可以帶動我哋嘅業界融入我哋嘅國家嘅發展？咁十四五規劃又好啊，我哋嘅雙循環大灣區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嘅嘢嚟㗎。 好啊，唔該曬陳祖恆，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祖恆咧就係紡織及製衣界方面嘅，咁就係贏咗對手鍾國斌嘅，咁佢就以172票啦，係擊敗82票嘅鍾國斌嘅。咁啊，另外咧，我哋都會繼續咧同大家咧係跟進住咧唔同啊，而家係一路公布緊一啲功能組別界別嘅一啲當選人啦，佢哋即係當選咗之後咧嘅一啲睇法啦，或者嚟緊對於入咗議會之後咧，有一啲乜嘢嘅嘢係最想做啦，以及咧係即係成個選情方面咧，佢哋點睇嘅？嗱，而家喺我隔離咧又有另一位嘅當選人啊，就係、是、醫療衛生界當選人啊，早晨啊，林志源。 早晨，早晨。 係講下你嘅得票先，就係、是、有5511票咁咧當選嘅，距離排第二嘅陳永光咧就3446票，咁啊再落跟住就係龐亞蘭啦2719票咁啊，你個界別成五個嘅候選人喎，最終你係贏咗啦。成個競爭嚟講，你點睇係咪都好激烈啊？ 其實一路嚟講咧係有競爭，但係基本上係一個非常之良性嘅競爭君子之爭嚟嘅。咁今次競選其中一樣我好開心嘅就係認識咗同我一齊競選嘅對手朋友。咁我相信將來咧。我哋嘅工作係會繼續一齊合作去做嘅。 事前係咪都預計自己會以一個即係相對有啲拋離嘅票數係贏 的？冇咁嘅諗過。其實都係做好自己。咁可以睇到其實大家個理念都係比較接近。如果我自己嚟講，可能係即係過去咁多年，我喺業界唔同平台都叫做有工作過，咁可能認識我人比較上多啲，同埋我有啲往績可以大家見得到唔定啦。 今次就係原本嘅醫學界啦，同埋衞生服務界咧係。 合二為一咁樣啦。咁佢哋嘅選民基礎咧都有過往可能醫學界就係醫生，咁而家咧就有埋護士啊、中醫師等等啦。你點樣用即係你而家嘅專業背景啦，可以反映到咁多除咗醫生之外，其他衞生服務界嘅一啲嘅選民嘅一啲嘅意願咧？會唔會兩者之間可能醫生同埋護士，或者西醫同中醫本身已經有一啲嘅考慮點已經有啲唔同啦？點樣反映咁多咧？又可以？ 其實從市民的角度看咧，整個醫療衛生界的作用就是幫助佢，幫助我哋每一個市民，幫助香港發展好的醫療體系出嚟。所以在呢一方面，你從呢個方面入手的時候咧，不論你是中醫、西醫、牙醫或者是護士咧，係冇衝突的，因為大家想的都是要同一個目標，呢、這個先至係真係幫到香港。咁我哋喺議會入邊最重要就是幫到整個社會，亦都幫到業界啦。咁你話我哋會唔會認識到每一個業界好細節面對嘅一啲問題？咁當然冇可能一個人係乜都知道曬嘅。咁我哋一定要多聽，一定要多啲 engage 翻同事去多啲溝通。咁呢個我相信係至關重要事。即係點解我話仍然係會喺選舉之後同之前嘅對手繼續合作？呢個好重要原因，因為大家都嚟自唔同嘅背景，大家都有唔同嘅認識。 暫時有冇話即係都你自己評估咧？對於你比於其他嘅候選人優勝之處，或者係邊一度咧？係咪就係自己過往喺即係醫生呢一個嘅背景啊？定係點？ 我相信唔係話醫唔醫生嘅背景，而係過去咁多年我工作都係可以話大家都見得到，譬如電子煙啦，又或者係即係我意思係全禁嘅電子加熱煙啦，又或者係自呢部計劃嗰、那個由頭到尾嗰個設計啊、諮詢方面等等各樣嘅工作啦，都叫做同時係知道我有做嘢啦。咁我諗呢方面可能有少少叫做優勢，就係、是、真係人哋都認識呢個人前做過嘢係咁簡單。 因為睇翻咧，因為醫療衞生界就用個人票啦，咁亦都睇到譬如醫學界過往就係萬幾名選民，衞生服務界就四萬幾名選民，大家都覺得啊，會唔會可能醫生嘅背景未必咁著數嘅，即係可能選嗰陣會唔會係咁，但係結果出到嚟又唔係咁喎，你自己點分析呢樣嘢咧？ 始終其實選民就係、是、等於咁樣啦，不如咁講啦，譬如你比賽，你代表國家隊出去。你不會再想你是天津啊，抑或是重慶啊，抑或是廣東省啊，你是想著我是為了整個國家出去，咁變咗大家睇嘅時候，我哋又揾一個人出去嘅時候，佢代表整個業界嘅，咁就唔係淨我嗰個比較上窄嘅一個界別。咁嘅時候，我相信咧，同事佢投票嘅時候，佢眼睛咧係會雪亮。 有啲乜嘢議題入到去議會最關心嘅咧？即係包括會唔會都係而家睇到公營醫療系統入邊醫生護士嗰個流失情況比較高？你自己有啲咩橋啊？啲咩建議俾？ 呢個好重要，呢個係一個重點啦。醫護流失高啦。另外一樣咧，就係我哋公營體系而家係爆曬煲咧，即係市民排期睇專科門診係好耐啦。咁呢兩個差唔多係我哋重點要希望解決到嘅問題，亦都唔係話一個人任何人可以解決，要同埋政府一齊你去督促佢。去監察佢，等佢做，大家一齊做好佢先得嘅。咁你話如果係翻翻去頭先就講醫護流失嗰個情況係嚴重啦。咁你諗翻點解咧？咁好多時就係我要揾一個生活啫，即係有時而家常講個 work-life balance 係工作同生活嘅平衡。咁得唔到嘅時候，好多同事就好似心灰意冷。另外一方面就係工作上面穩唔穩到個成就感啊、滿足感。咁喺呢兩方面入手咧。如果你生活嘅時候，首先我哋要理解咧，同事其實都想工作，佢都想為病人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就係有時工作太忙碌嘅時候，佢搞唔掂。咁變咗，如果我哋可以多啲機會俾佢哋，係一段時間咧，個工作量係減低。另外咧，就係比較上多日間工作嘅選擇咧，其實就係會好。咁呢個牽涉到就係點樣嚟咧？呢啲工作量，呢啲咁嘅日間工作，就係我哋發展整個香港將來長遠醫療體系嘅時候咧，係著重翻喺個基礎醫療或者係社區醫療。咁你社區醫療，其實香港而家有社區醫療嘅服務者，但係冇一個體系。當你有個體系嘅時候咧，入邊自然就會好多啲日間工作。咁相信唔少同事咧，因為佢生活嘅需要、佢家庭嘅需要，佢都會轉翻出去做日間工作。咁變咗係佢可能離開咗醫管局，但係咧佢仍然喺社區，仍然喺我哋嘅體系入邊啊嘛。咁如果係同時間將翻公立醫院專科門診穩定嘅病人都盡量轉翻去社區睇嘅時候咧，咁你同時咪減低翻個專科嘅壓力，可以等佢睇多啲新症。而嗰個工作量出咗社區，又可以由呢班翻緊日間工作嘅同事去照顧。所以整個鋪排咧就唔係淨係針對一個問題，而係咁多問題一齊去處理。 嗱，報一報啦，最新功能界別方面又有一啲結果出咗啦喎。地產及建造界呢一個功能組別咧，就龍漢彪當選，龍漢彪係當選地產及建造界嘅。咁最後都想再問一次林志源啦。 以往咧，譬如喺即係醫生呢個界別啦，喺立法會啦，就陳佩賢啦，咁佢咧就單頭啲嘅，即係冇話即係入去邊一個嘅板塊咁樣，亦都冇政黨背景嘅。你自己作為一個新手議員啦，入到去會唔會都係秉承翻一個即係獨立嘅身份，會易啲去即係去表達意見啊？定係都會可能多啲同唔同嘅政黨、唔同嘅議員去合作，組成一啲平台咧，會係點樣嘅傾向？ 我本身冇任何政黨背景啦，咁但係同所有人合作咧，這個係必須性嘅。咁專業始終歸翻專業，就唔會可以話我因為有啲其他嘅考慮而放棄咗專業啦。咁呢個好清晰。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多謝你傾到呢度。咁我哋同阿林志源傾到呢度，而家先將時間咧交翻俾廠嘅張鳳平。 唔該曬，蕭樂文啊！除咗係關心當事人佢哋嘅諗法之外咧，都會聽埋聽眾嘅意見嘅。而家喺電話旁邊有林生喺度啊！早晨啊，林生，有咩諗法咧？ 早晨，我姓林嘅的士司機嚟嘅。我琴日有投票啊，我投嗰個贏咗。點解我投票咧？即係穩定壓到砌啊！我哋2019年咧好慘啊，啲黑暴打撚我哋五六架的士司機的士，燒咗喺梳士巴度燒咗個的士。打傷我哋四五個司機，我啲司機平均年齡都60多歲㗎啦，即係非常之淒涼。我哋冇得罪佢。我因為點解暴動呢就冇保險啊？啲車主同公司要我哋司機負責啊！因為嗰陣時我揸住個新的士30多萬，我梗係唔做啦。來搞到我咧就失業咗半年20日啦。哇，好淒涼啊！主持你知唔知啊？你唔做嘢咧都要使錢喎。最少咧三餐都零埋報紙啦，都使110個，搞到我有嘅冇性嘅冇盡，使到我啊山窮水盡。 明白。所以林生咧就頭先講到啦，就話因此咧，尋日咧就特登都去咗投票嘅，咁希望咧今屆嘅立法會議個選舉咧都係可以以穩定為先嘅。好多謝曬林生你嘅諗法，咁我哋咧跟住落嚟休息一陣啦，翻嚟之後繼續有千禧年代。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10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千禧年代今天帮大家一路跟进住立法会选举的状况啊！而家咧喺点票中心嗰度咧，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同我哋去睇下当选人有啲咩谂法嘅，交俾萧乐文先。 好，唔該曬張鳳平。咁啊，而家喺點票中心呢度咧，我喺我身邊咧就有梁美芬喺度啊。梁美芬咧就係喺選委會界別入邊咧係得票最高啊，即係外界有啲寫形容係票後啦。咁啊，得票就係1348票嘅。點睇今次呢一個嘅票數攞到嘅成績先？ 當然我要好感激咁多位支持嘅選委啦。其實每一位選委佢哋代表嘅都係佢嘅一個界別。如果從直選的經驗咧，我三屆的直選咧，我自己以前都是一個專業人士轉去直選咧，我哋落區由朝頭早5:30到夜晚10:30，然之後洗樓，其實咧就係、是、都幾指定的動作啦，但係咧就會見好多嘅市民。呢次咧係喺好短時間之內，係差唔多超過70場，每個人都參加咗。去每一個界別咧，其實個要求仲高。我哋要做嘅準備工作啦，我嘅政綱咧用嘅時間都比之前差唔多10倍啊！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就唔係話選委會嗰個數字，而係咧呢一批選委，即係成個選委會界別咧，其實佢代表嘅就係香港各階層嘅一啲訴求，嗰啲嘅訴求咧都需要我哋要做準備，同埋將來咧其實要 跟進的，咁我就好感謝佢哋可以支持我。 整體你覺得個競爭性大唔大？即係五十一人啦，爭四十席啦，咁亦都有啲人講話，即係轉跑道嘅舊議員咧，可能係有啲著數、有啲優勢嘅喎。你喺成個即係選舉嘅過程入邊咧，有冇感受到呢樣嘢？ 我諗咧，直選嘅議員同埋現任議員，的確咧喺知名度啦，同埋喺選委嘅認識咧，係一定會多啲嘅。因為咧，我自己咧都係睇到咧，呢一次如果我嘅票數反映嘅，亦都係我有好多選委嘅朋友，佢係喺過去十三年根本以前就係默默耕耘，幫我一齊去走過呢一條嘅即係同從政嘅路嘅。咁變咗你係唔會喺短時間一個月之內去講，唔需要講，大家都好有默契，同埋了解嗰個工作嘅方向。咁呢一個咧新人咧確實即係佢係少咗啦。咁但係咧，我自己認為咧，喺五廿一個揀四十個，越往後咧就越困難。一開始好容易可能分別到出嚟，但係你一個人經過咗七十場，佢哋已經係精英嚟嘅。去到最後好多嘅表現已經係好好，你已經係非常困難，要去揾一啲藉口話呢個人我可能唔投佢，要勾十一個出嚟。咁所以咧，我覺得個競爭我自己比想象中咧係激烈好多啦。同埋咧就係、是、確實咧喺嗰個嘅廣泛代表性咧，我認為咧係同直選係有分別嘅。佢係代表香港各階層嘅，由即係可以話最有錢去到最貧窮都有。而喺直選咧，我哋就一定係講地區民生嘅議題。其實簡單講咧，係民生規劃咧，一定係一個重點嚟嘅。 咁你入到議會嗰個企位啦，或者即係以前可能係企多啲喺直選啲選民嗰啲嘅考慮嗰啲嘅訴求多啲。咁而家用選委會界別出選嘅時候，你嘅站點會唔會有啲唔同咧？ 我咧首先咧我休息咗之後，第一樣嘢咧，我就會去九龍西見我嗰啲市民，因為我要話俾佢聽咧，我而家做咗立法會議員。我一定是會繼續服務地區的，因為作為立法會議員最重要的根呢是市民，所以呢在你自己推動的政策首先要聽他們的意見是否真的改善了，即是民生和市民是覺得增加了他的幸福感，現在是這樣說。但是同時我們要運用自己的專業和經驗，將它演變成一個動議，或者說服政府去提出議案，這個就是你的能力了。所以呢，其實無論一個人多厲害，他在專業呢，他就是一個專業人，但是他一定要結合成為一個政治人呢，兩個性格要結合，那就會是一個呢好的議員，同埋他會向市民交代他的工作咯。 整體今次選舉咧個投票率咧就係30.2%啦，咁啊對比翻過往一啲嘅選舉，譬如2000年嘅立法會選舉咧就係投票率43.57%，都仲有一啲距離。咁有啲人就話投票率相對低啲，會唔會影響成個議會出嚟嘅結果，或者一啲議員嘅認受性咧？咁點睇呢一方面咧？ 我自己睇啦，即係支持反對派嘅市民咧，可能係缺席。投票啦，有唔少，咁我哋都係睇到有好多係缺席參選啦，咁所以呢個投票率低咧係無可避免嘅。其實我自己開頭預計得26%左右添，因為我哋建制就係大概26%-28%。咁但係咧，呢一個嘅投票率低咧，係作為我哋自己從政人嘅鞭撻嚟嘅。即係我哋唔可以滿足喺一個咁嘅投票率。我希望啦，嗰啲市民係未被說服呢個新嘅選舉制度嘅。你俾四年時間，俾現任嘅議員或者新任嘅議員去證明俾大家睇。起碼我喺一個月裏邊我就被說服啦。呢批人一個月已經係變咗係一個好能言嘅。即係能言善辯的候選人啦，已經咁，我當然希望他哋有些是政治素人，他入到立法會之後咧，佢係能夠經歷政治的鍛鍊，同埋我覺得我哋係作為現任的議員咧，係有責任同他哋合作一起咧，就係將一些好的政策向市民講解啦，就唔係因為自己是選委會界別就唔使做那樣嘢咯。 好啊，唔該曬梁美芬。報一報最新就話批發及零售界都有結果啦，就係邵家輝當選嘅。先將時間交翻俾廠嘅張鳳平。 而家咧剩翻幾個功能界別咧，仲未開票嘅啫。我哋咧嘅新聞部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住嘅。咁今日咧，我哋節目啊《千禧年代》時間都差唔多啦。聽日我哋就會繼續有同樣時間8:00，《千禧年代》。